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白安逸，或者说池小池，没有再尝试去握那只手。他跪在原地，没有抓住任何东西的手放回了膝上，端端正正地跪坐着，仰头望向与他近在咫尺的魏十六，目光堪称平静。没有仇恨，没有怨毒，只是歪着头细细打量他，像在看一件极新奇的物件。杀过无数人的魏十六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，不过这不重要。他沉浸在获得无尽异能的喜悦里，喜形于色，难掩得意。 小白，不是你魏哥想杀你啊，实在是置换的异能太不好用，麻烦你配合一下好不好？ 说着，魏十六拿起骰子细细端详。 到底什么异能才适合你呢？让我想一想啊。就用池哥的异能来杀你吧。池哥的异能，新的异能。 然而他翻遍头子，竟没有找到一样新增的异能。魏十六以为自己看走眼了，谁想再找一遍仍然是一无所获。魏十六正惊疑间，突然听到那跪坐着的青年开口了。 我的能力给你，你会用吗？我哥说检测不到你身上的铁牌，所以你把铁牌藏哪儿去了？ 池小池抬手扶住脖梗，向边侧轻巧有力的一歪，发出一声清脆的拉伸鼓响。旋即他对着距他只有三步之遥的魏十六伸出了沾有蝼蚁血迹的右手，抬停在空中。 你不说，那我就自己找找看。 皮肤刚刚恢复一点正常形态的魏十六都觉呼吸困难，仿佛周围氧气尽皆流失，化为真空，而肺里仅存的氧气也被迅速消耗一空。他竭力呼吸，却无法呼吸到哪怕一点点氧气。魏十六这下慌了，俯下身来，痛苦地用光秃秃的指尖滑动着自己粉红色的颈部肌肉，抓挠出一道道血痕，眼中迅速充血翻白，头部剧烈疼痛，手里握住的骰子想要抛起，但他身体的末梢神经已经全部失去功能，只剩下垂死之余的挣扎。他口中迅速涌出白沫，呕出胃液，滚倒在地，不顾一切地在自己身上乱抓乱挠。池小池的手仍停在半空，他操纵着白安逸可见的一立方米的粒子，把魏十六四周的氧气抽丝剥茧，尽数剥离。所有直播观众都被这接二连三的惊变弄傻了，弹幕区鸦雀无声。专门负责在最后锁定赌盘的部门连操作锁盘都忘记了，应急处理部的部长还未从江池宇突然死亡的打击中清醒过来，就被魏十六这副变逆其流、双目暴突的惨相惊得喉头发塞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需要立刻传送吗？还是要继续观察一下白安逸突然爆发出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池小池耳边血流轰轰，宛如万江奔流。他隐约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回荡在他脑中，在喊他小池，叫他不要。只是那声音实在太虚弱，根本就无法压抑和抚慰他此刻的疯狂。他要魏十六死。在缺氧之中，魏十六亦或是魏十七的身体终于走向了衰弱的末端， 他身上不断脱落下粉红色的皮屑，看上去像劣质蛋糕上撒下的蛋糕粉。而他躺在自己的脱落物上，已无力挣扎。他刚刚赚来的一条命损陨当场。他瘫软在地，气息全无时。池小池放下手，神情仍看不出什么狠厉之色，只垂头低望着地上躺着的人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很快，魏十六停止的心跳再度搏动起来。在确认那搏动声变得雄沉有力后，池小池再次抬起了手。地上的人很快又痛苦地蜷缩起来，掐脖子抓挠脸部，双手无意义地在空中抠挠。池小池仍是端庄的跪坐，目光冷淡。 我自己会找你的牌子，我会把你一层一层剥开，让你从魏十七变成魏零。 池小池依约而行，他跪在池江宇的尸身旁，冷眼旁观，看着魏十六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。他早已被自己身体内分泌出的各种液体污浊了全身，但池小池不一样，每杀死一个魏十六，他就觉得自己更强了一分。魏十六就像一个吃得脑满肥肠的怪物，被他一层层拆解，又一分分融为己用。池小池能操控的空气粒子以几何倍数向外扩散，明明看不见摸不着，他却能清楚地感知到力量的增长。池小池沉默且执拗地获取着能量，不知道魏十六在自己手下死去活来了多少个来回，直到他的精神体被一双突如其来的手臂自后拥入怀里。那怀抱很冷，是失血过多后才有的温度，但那双手臂却在竭尽所能地环住他，抱紧他。他听见一个声音在一遍遍地叫他小池。 小池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别难过，我没有死，我不会死的。我是061，我是系统。 池小池恍惚地想， 对呀，罗哥现在是系统，就算死了，也不过是回归数据。 他真傻。 池小池闭上眼，缓缓倒在那人怀里。不知怎的，他突然想到楼英走后的第三年春节，邻居们聚在一起打麻将、聊天、嗑瓜子时，一个姓张的大爷突然道：“ 不知道咋的，我昨天梦见楼家那小子了。嘿，邪门！哎，东风。” 陪大爷打牌的池小池听到后愣了很久。他打出一张牌，又沉默许久，才小心翼翼地问张大爷：“ 他过得好吗？” 池小池把脸枕在没有任何温度的手臂上，沉浸在似梦非梦的氛围里。他梦意识地询问：“ 每个亡灵如果能回家，是不是都会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？” 因为现实中的身体死亡，楼影的精神体很是虚弱。他恨自己明明发现了魏十六的不对，却只顾着旁敲侧击，没有细细扫描魏十六的身体内部，且在确认收集满了75个锁灵瓶就放下了心，以为魏十六就算有不对，进了这瓶子也翻不出浪花来。他真是大错特错了。楼影认为自己死不死真的不重要，他是系统，哪怕被碎尸万段，只要做好备份，及时复写数据，就不会死亡。但是他见不得池小池这副模样。刘英以前觉得心痛是一种夸张式的描写和表述，但直到今天，他才意识到心痛是一种切实的身体体验。心脏会缩成一团，隐隐地发出真真切切的刺痛。